Hello， 嘢翻翻嚟我哋呢度，唔识唔讲啦。 喂，我哋喂，我哋录咗三节，我漏咗一样好重要嘅嘢未讲。 咩啊？ 就系同大家介绍，我系四堂，你系 我系小茉莉。 因为唔知啲网友会唔会新嚟嘅，唔知我叫乜水。 系啊，我叫小茉莉啊。 系啱啱去完一次之后，跟住 你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有冇洗手噶？ 你摸下， 我真系唔敢掂。 会黐粒粒咧。 头先嘅可能去搞掂自己啊。 系啊，你头先掉晒啲嘢，叮叮抌冧出嚟，搞到我不知几鬼兴奋啊！ 系我掟咩？系我掟咩？系出边嗰啲人掉入嚟噶。 出边就射到成块玻璃都黐粒粒，都蒙捻晒，跟住就掉晒啲道具出嚟，嗰条蕉啊。 点啊？你俾条蕉，我想点先而家？ 喂，啲蕉咧，你有冇玩过啊？ 我招咧我就食得多啦，玩就真系冇玩过啦。点玩啊，大佬软奶奶咁样。 我哋呢个节目问你点玩，有冇试过撩过咧？ 唔会拣招咯。啊、我唔会拣招咯。 唔会拣招啊？ 系啊。 点解你唔喂嗱？好似我系男仔，我会样样都试下嘅。你女仔你唔会咩？ 但系我唔会拣只生果咯，因为讲真，点解咧？佢太易烂啦，你明唔明啊？ 易烂。 系啊！ 哇，出边好重口味喎，电砖喎， 哇！出边嗰啲 S M 嚟噶，真系唔好学啊，黐黐地事。第二样咯，呢样真系我讲真，水果嚟讲唔会拣呢样咯，呢样太远啦，唔好以为 太远啊！ 睇下啦，你哋就攞嚟平时攞嚟， 摆得耐啫，摆得耐，所以唔够硬啊。 咁你下次攞条新鲜啲过嚟咯。 喂，其实你。喂，系咯，我真系唔知喎。其实你如果玩呢啲咧，自己玩咧，会唔会真系有硬有软咧，都有唔同感觉噶？ 咁梗系会啦， 即系有噶， 梗系有啦。 你唔玩招咁，你玩咩咧？ 咩啊？ 你唔玩招咁，你玩过啲咩咧？ 嗱，认真啦，我真系试过青瓜噶。 青瓜。 嗱，点解头先我话啱啱头先第二集系讲紧咧？佢话点解唔用，即系点解拣青瓜唔用矮瓜咧？矮瓜你系咪觉得佢大条啲、光秃秃，即系滑捋捋咧？ 系啊。 因为青瓜咧，佢就系面头有啲拉突突咧，感觉咧，即系有啲质感唔一样啊。 哦。 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即系同埋佢模仿到啲男性啲手指。 嗰条茄子太滑捋捋啦。 系啦，啲男性啲手指咧鞋湿湿噶嘛，特别嗰啲。粗糙啲男人咧，咁即系青椒就有营造嗰种皮肤嘅质感。 用完跟住炒菜食啦。 哇，超好营养，劲高蛋白质。我下次试下话你听咩味啊？又或者又可以拍卖咯。我用过嘅青椒。 我啱先你讲起话，好似啲男仔嗰啲手指鞋湿湿啊。 嗯。 咁即系男仔啲鞋湿湿，嗰啲手指系都系舒服噶。 都会唔系话舒服，即系都会刺激到里面咯。 系咩？我成日都惊咧，即系整亲女仔，即系抄嘅时候整亲佢，跟住又剪晒指甲啊，又批晒啲死皮啊。 指甲就一定要剪啊，讲真。 批晒即系剪走晒啲死皮啊，咁样样。如果乜刀刺刉到佢，我即系我惊呢啲。 嗱，刀刺就应该系你会痛嘅，佢唔会痛嘅。 哦、 但系咧指甲咧，我就建议大家就真系一定要剪咯，因为其实指甲有好多菌噶嘛。 啊 系、啊、要洗手咯，同埋、 啊、我有啊，我惊整亲佢咯，又洗干净啊，又剪晒啊，跟住先炒佢咯。 咁梗系啦，好男朋友啊！ 我不嬲都系好仔嚟噶，系咯、啊，我哋呢个节目梗系一正人君子。 系啊，如果接受到佢成日出去嫖，如果大家接受到佢成日出去嫖，有女朋友有 sex partner 嘅话咧 ，why not？ 可以拣佢啊，其实佢都几识调情啊。 喂。讲真啦，我讲真个，我每个女朋友都知道我啲历史喎。 嗯， 系啊， 咁坦白啊？ 系啊，我无所即 系好仔啊呢啲。 即系我又唔怕话俾佢听，系啊。 咁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做过啲咩冇所谓噶，因为我咁当然梗系唔会话讲得太过一五一十啦。 咁即系有保留啦。 一定有保留啦，屌唔通同人哋讲我几 P 啊玩过啊射撚到佢块面湿撚晒咁样，唔都讲埋仔咁重口味，梗系唔会啦。咁佢会同佢讲，即系有出去玩过，即系可能有叫过鸡又剩啊咁样样。咁不过就呢啲系喺咧中间冇女朋友空窗期嘅时候咁样样。 即系有女朋友嘅时候，你都唔会 系啦，咁就会好专一嘅就。净系搞条女嘅啫，咁就咁呢啲梗系要包装噶啦， 你点证明先？ 唔需要证明噶，证明咪就系同佢一齐嘅时候，你睇我几乖。 你咁坦荡荡嘅咩？ 啊，证明就系同佢一齐嗰阵时几乖，我对你几好，几爱你，呢啲咪就系、 是。你真系咁坦荡荡咩？ 系啊。 除衫咯。 除咩衫？黐线！我哋呢个节目又，我哋节目又唔系啲除衫嘅节目嚟嘅。 使唔使睇个除衫？ 我哋呢个节目系随便嘅节目，唔系一个除衫嘅节目。 唔随便噶。 喂，我哋随便讲下啦。你唔玩招诶，玩青瓜，其实仲有冇玩嗰啲乜嘢？ 咪震弹咯。 震弹。 喂，我真系想试下呢一种类型嘅震弹喎。 喂，我真未。我女朋友都冇玩过呢啲嘢，所以我都好想知究竟女仔玩呢啲咧，个感觉会唔会有好大分别嘅咧？唔同道具 啊，我话俾你听，真系一个温馨提示，即系唔好玩得太多呢啲，因为咧会有后遗症噶。 咩后？ 点解会有后遗症咧？就系好想知嘅出边嗰啲朋友，话你听点解啦？因为咧，其实咧嗱。嗰啲咁样嘅嘢啦吓，其实系一啲你入电池就会系机械式咁样转动啊嘛，系咪？ 系。 咁你谂下喎，机械式转动，你可以随时调校几咁高速啊嘛，系咪先？几咁快啊嘛，系咪先？ 唔系噶。 咁梗系啦，你唔好扮无知啦，顶你。嗱，出面话电动牙刷都系类似，总之你就系你一个有一个频率喺度嘅。咁咧，你永远咧，啲人如果玩得多咧，你系翻唔到转头噶。咁因为你永远你个男仔即系人类咧，你冇可能只手指摸打手极，你都唔会劲过机器咯。你明嗰件事啊？ 哦， 即系你习惯，当你个女朋友如果长期玩呢啲嘅时候咧，佢已经习惯咗嗰种频率或者系咁高度刺激嘅时候，但到你人体，你只手指你去唔到咁高速噶嘛？ 就只碌啫咯， 咁你系啦，咁你就会冇咁容易。有嗰种高潮状态啊！嗱，间唔时咧，大家调情啊，或者系玩下情趣咧，间唔中用下呢一啲咧，系冇问题嘅。 即系就唔可以俾佢玩太耐，如果唔系佢 唔可以长期用呢啲咯，因为其实佢嗰个其实肌肉嚟噶嘛，你会适应咗某一啲频率，你机械性你梗系可以 keep 住好多。更高速、更高速、更快噶嘛？但你永远你个男，你个人类嘅手指头，你就算我话俾你听，嗰个叫咩？加藤鹰啊，都会冇去到咁夸张咯，你明？都唔会好似机械式咁夸张咁快咯。 喂，咁啊，即系咁，如果照你咁讲，个逻辑上咪即系嗰啲玩具系会舒服过，或者叫做兴奋过同啲仔搞咯？ 咁梗系啦。 哇！哎呀，屌，好伤心添啲仔， 系咪咧？ 系咯，仲要啲仔冇卵用 喎。其实第时真系冇卵用噶，你哋 真系冇卵用喎，真系。 你真系冇卵用啊！咁到时候我哋啲女仔想要嘅时候，咪就贴住我中意嗰个男仔，跟住就然后攞住个机械咁样，跟住幻想紧同佢做，哇！佢 keep 住高潮咯。 机械人啊，系喎。 系，所以咪就机械人咯，日本而家。就因为佢哋已经研究得太多呢阵，但我相信佢哋开始后悔啊。其实， 哇！到时如果真系机械人咁，啲女又净系搵啲机械仔。 同埋一样嘢，温馨提示你，即系细女朋友咧，实真系唔好玩咁多呢啲嘢啦，因为咧其实好容易失禁噶，令个女仔 失禁咁啊？点啊？ 嗱，咁啊肉，咁啊肉酸咯。 肉酸，屌肉酸咪仲兴奋，我就系中意睇个肉酸。 最弊佢唔系净系喺你面前肉酸啊嘛， 咪佢自己收埋玩咁，我又觉得冇所谓啊。 咁佢收埋玩， 佢自己攞嚟同其他仔玩，咩所谓啫？ 咁都冇得，劲衰啦！啲人，出边啲人问我系咪平时都系失禁啊 ？Sorry， 我冇、啊，因为其实我好少用呢一类型嘅。 唔系，你话失禁其实系玩紧嗰阵时兴奋，跟住就飙尿嗰种失禁。 你系习惯咗有某种频率咧，跟住有时你嗰啲位有记忆噶嘛，肌肉系有记忆噶嘛，咁有时你咪会。有好啲状态咧，就有嗰种记忆喺度，你以为系做紧呢件事，但系又冇咯，咁你就会失禁咯。 咁抽象 嘅，唉、哎，你唔明噶啦，算啦，你都唔系女仔，我相信有啲女仔如果系长期玩震弹，应该会有呢一个 體驗，都应该都会有失禁嘅情况噶嘛。 冇错啦，啱啦。 哇！ 除非你集中式去训练嗰个位置啦。 咁、嗯、喂，咁有冇试过攞呢啲嚟吉个屎窟窿啊？嘛， 冇喎。 啊， 我都。 屎窟窿即系菊花系咪啊？系好难入喎、啊，讲我想讲真系好难入、啊。 我就想问你，其实這些呢啲咧攞嚟玩前面，即系玩个玩嗰个阴道咧，同玩个屎窟窿会唔会都有唔同嘅兴奋嘅？ 我估应该有唔同嘅兴奋嘅，但系我坦白讲啦，我未试过玩菊花 哦。 系啊，极其量试嘅放入口咯。 今次做完节目，翻去试下，然之后我哋下集再分享一下，好冇 ？O K， 睇下几多，睇下几多 view 先。O、okay、K 啊。嗯。 喂，咁嗱，震弹你又玩过啦。咁、你头先讲你以前吓、你以前老细整个成套架餐俾你，啲架餐仲有啲乜嘢刀枪剑棍噶、啊？ 架餐啊？嗯、有啲情趣啫喱咯， 情趣啫喱，即系你又玩啲咩啊？俾你自己点玩啊？ 有啲会嗱，你上次咪讲过话有啲 发热噶嘛？ 发热噶嘛？嗱，我坦白讲，我未试过发热、啊。 咁你嗰啲啫喱系咩嚟噶？ 好似鬼口水咁样噶咯，冻冰冰噶咯。 冻冰冰咁，你攞嚟做乜嘢啊？ 咩啊？ 哎，嗱，有啫喱喎，有啫喱喎。 喇叭神啫喱仔，呢只啫喱唔 OK 啦，又唔系呢啲啫喱啊！ 屌我哋出边好似叮当咁，叮当跟住有道具掉咧， 出边有拍舞袋嘅一定。 吓啫喱啫喱你， 我要男人，跟住即刻走个男人。你肯定，你肯定你是个男孩子，我唔会同你有任何关系噶。你头先讲咗，你拒绝咗我噶啦嘛。 好乖哦。我唔亂咁亂搞， 你哋信唔信啦？講真，我真係唔相信咯。 喂，啫喱啊，點玩啊？嗰啲啫喱咩噶？我哋 啫喱咪要嚟捽下下體啊，摸下。 咁嗰啲咪即係類似 K Y 咯 ？K Y 係咩嚟噶？ 潤滑劑咯，啊，咪即係類似呢啲膠水咯，咪即係攞嚟捽下咁樣。 是咩？本身未做胶水喎、 啊。唔系，即系润滑剂 ，K Y 即系润滑剂，就系支嘢。 但系有冇味道嘅先？我嗰啲有士多啤梨味噶、啊，有味道噶、啊。你可以随意选择你唔同嘅味道、 啊。咁你讲即系你系真系攞嚟净系俾你捽嗰度湿啲咁嘅样噶，又话？定系有啲咩作用啊？ 作用除咗润滑之余咧，咁其实你个视觉上会靓啲，个视觉效果。 你嗰阵时就系风 set 啫嘛，咁。讲咩视觉啫？ 咁有时自己又咪，唉，我咪讲咗，我有试过，即系好奇心咯。睇你睇 A V 嘅时候，会见到人哋有啲咁样嘅，你会尝试谂住去买嚟试下，究竟系咪真系咁开心？ 哦，即系你自己买嘅。 系啊，即系自己买嘅。 哦，就查查， 即系知道有，系知道有呢一类嘢咯。 哦，查落去谂住，哦，条仔睇咁样样。 系之前都有俾我哋，即系有时都好干噶嘛，咁 似我 查落嗰啲震蛋度咁样放入去咯。 嗰似翻豆揼骨嗰啲精油啊。 精油又唔太又唔有啲精油唔可以直接放喺皮肤度噶喎，师傅。 精油唔捽得？ 唔可以，唔系只只精油都可以咁样捽落去噶，系、 我以为乜都可以放入去。 咁你估好似啲人 鸡髀啊，都放入去啊？ 好似之前啲人咁咩？我见到 可乐都放入去。 我见到个变态。 你有睇过啊？以前嗰啲富豪啊，新闻咩有鸡蛋放入去，烧麦放入去，叉鸡饭放入去。 使咩？以前富豪，即系我觉得佢抄泰国嘅。泰国嗰啲咩湿金鱼啊，湿乒乓波啊。 屌！我最近睇到一条哇黄鳝啊，粒紧住个 condom 条黄鳝嘅都放入去，又系依家大陆嗰啲主， 喂，其实会唔会死噶？咁得人惊嘅， 真系唔知道。 想象到会 high 好 high 嘅，但系点样拎翻出嚟咧？ 塞入去，跟住系咁戳咯，条黄鳝。 哇，好核突啊！嗰件事， 好核突啊！成日， 系黄皮肤，我谂佢都系黄色嘅，但当佢系黄鳝，其实佢想赞自己嗰个位劲到好似黄鳝咁，化下化下，你唔好兜个圈嚟赞自己啦，好唔好啊？ 我条黑色嘅，我条。 假的 黑色的 你的皮肤它的皮肤外面的人说你是淤血啊 我是黑色的我是黑色的那麼大條的 大家你們說它真的吹水吹到沒有人有黐線它黃皮肤告訴我它下體是黑色還不是淤血啊說得對外面的朋友仔 那些幾多證書啊全部都是我的女朋友是 不是 個個都讚好 下次你 show 出來給大家看看咯 我們這個不是除衫的節目 OK， 我哋呢边系随便鸠吹嘅节目。 喂，我哋咁样讲讲下，咪时间仲有几多啊？讲讲下。 有五分钟。 喂，仲五分钟，我哋着啲咩？着咩想知咧？其实大家 有咩想知？喂，我真系想知道你有冇食过春药咧？讲起呢啲嘢， 嗱，我真系冇食过春药，但我好想试下喎。但系唔系话唔系随便就买到嘅啦咩？ 女人有噶，女人有春药，即系唔系话宣传啦。你有冇睇有台啊啲乜嘢咩 Flibra 嗰啲啊节目啦？佢哋有讲过啊，有好多性商品有春药食噶，外国咧出过一啲。 讲、 啊、 真噶？ 诶，净系我哋前几集老师都有讲过咧，爆炸糖啊，都系有些少成分噶。 爆炸非常平时食嗰啲零食爆炸糖？ 唔系，阿老师咧就喺美国攞翻嚟嘅。咁咧，嗰啲爆炸糖咧系即系攞嚟玩嘅，咁但系入边都会有少少成分喺入边系催情嘅。 我想问，嗰啲使唔使要医生纸？即系有医生纸先可以买呢药噶？ 我点知有良心咪有医生纸咯？淘宝卖嗰啲咪冇医生纸咯？ 我你下次试下，你买俾你女朋友试下，她话俾我听咩感觉哦？ 我买俾你试下，跟住喺度讲翻你有咩感觉好啲、啊。 即系你买俾我试下。 我 why not？ 我咪俾你试下咩？我买俾你嚟节目即刻食试下俾观众睇好唔好？ 咁紧要？我系点样 live 咁样演绎咯？ 系咯，到时我着多几件衫，我惊你歪我咁样。 咁唔系咁，我谂你要配合多几条皮鞭啊！我好惊忍住即刻咬咁 样。哎呀，忍唔住！我哋网台老细都未见到实物皮鞭，点解到时我攞出嚟鞭你两嘢好啊？ 啊，咁我大家真系，我真系好想快啲鞭下四童咯，佢真系好黑人憎啊！ 鞭我，你都傻啊！ 我真系劲想鞭佢，佢真系好黑人憎啊！成日黑 四鞭， 系啊！你有冇听过我打你右边四鞭，要打埋你左边四鞭，跟住打完你左边四鞭，要打埋你前面四鞭同后边 四鞭。 四鞭 咁似大陆嗰啲假嗰啲假酒嗰啲四鞭壮阳酒啊嘛！ 诶、哎，咁啊要打你下边啊，试下帮你壮阳啊，打肿佢咯。 喂，嗰啲春药你冇食过？ 冇啊，其实嗰啲人咧话揈头丸咧系咪成日都有啲春药成分嘅咧？佢哋食完之后兴奋噶嘛？ 佢哋加咪有咯，因为佢哋嗰啲揈头咧，我讲大陆嗰啲咧，屌嗰啲都系啲仆街冚家铲自己沟出嚟噶嘛。 咁佢死嘅点识沟嘅？讲真又， 屌佢咪好似喺埲墙刮啲灰又沟。跟住吓，你嗰啲幸福双丰素食唔晒，又捽散佢又沟，啊嗰啲面粉又倒落去，洗衣粉又倒落去，跟住就 咁就知道咁样就有兴奋作用噶啦。 跟住就俾你食咗就可以啦。 哇！黐线，我觉得即系你求其攞搵啲嘢沟落去，即系其实嗰个心态咧，搵嘢 咁咪卖你一粒收你几钱咯，咁样又系啦。 我终于知道咧，中国字词咧沟通点解？沟完之后就去通啦，即刻。 系啊，啲咁嗰啲食就怼佢死噶啦，又唔捻理佢啦。 咁又唔好咁讲，咁有时有啲人系 咁，佢哋嗰行系咁啊。 咁都系。 咁嗰啲，因为咧，全部毒品都一定，因为咧，你其实你嗰啲兴奋剂咧，全部都系类似嗰啲毒品嗰啲成分噶啦，即系你嗱。因为嗰啲你其实系咪咧？嗰啲兴奋剂咧，你就算食士多啤梨、朱古力都会兴奋噶，都有催情作用噶。 系嘅。系咯。哇！如果出现真系有一啲 入边唔知有啲咩数啦，唔捻记得咗。 喂，我都好想知喺呢方面。如果有听众咧，你曾经食过类似啲咁样嘅嘢咧，落个留言俾我听，话俾我听咩感觉，我都 跟等我去买，然之后就。小妹你食俾你哋睇，究竟坚定流嘅嗰啲，同埋个效果有几犀利？ 写咩啫？搵我做白老鼠啦！ 系啊，叫得起上嚟啊！做 你讲咩话？你讲得一次， 就梗系分享多啲唔同嘅资讯俾大家睇咁样。 O、okay, K， 我哋今集时间到未噶？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我唔想再俾佢话我啊！佢真系太黑人憎啦！ 喂，节目又去到最后差唔多啦。喂，又系指定动作啦。嗱，记住大家中意咧就留多啲言吓，屌下我哋咁样样。 收嚟唔系叫屌，叫批评啊 ！O K， 批评又好啦，就俾啲意见，我哋想做啲咩俾你睇，你哋先中意啊！同埋 就算你哋依家睇到小妹你觉得好作啦，咁我可以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人哋睇睇，小妹你有几傻啊？咁如果觉得我四同靓仔，有啲女网友嘅，有女听众嘅，咁样样又可以 share 俾人哋睇睇，支持下我哋嘅节目啦。 系咯，如果我都好接受大家嘅批评噶，咁觉得我做得好嘅赞我多啲，做得唔好嘅你话帮我听到，我有多啲进步空间。 系啦，咁啊，下次再嚟啦，同大家再见。 好啦，多谢晒，拜拜。